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21面、721面第四行，从当中看起。第四行，又与诸法门知之穷尽，故名大乘广智。从这句看起，故能广其群集，悉皆度脱。这是第三大乘广智，前面呢学到这个地方，大乘广智是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这个智慧现前，其实四智五智都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一切如来真的，一切众生本具，本来具足，只是现在呢有烦恼障碍住了，它不起作用。实际上讲啊，它还是起作用。作用呢，变质了，变成什么呢？你看，无等、无忍，最上甚至变成阿赖耶。这个不思议智变成前五识，不可称智变成摩那，大乘广智变成意识，它变直了，它还是起作用，起了相反的作用，不是正用，就是邪了，变成这些东西了，变成妄想分别执着。这个智慧如果现前，那就是与一切法门，与诸法门，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样不知道的，知之穷尽的，穷是彻底的明了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。所以叫做大乘广智，这个智慧开了，就能够广其群集。这个世界无论是哪一类的众生，你都有能力去教他，有能力去帮助他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这叫悉皆度脱。如来大悲大智，如来是从性上说的，中国古人常常说的本心本善。大乘佛法里面佛常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本来成佛，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 本来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现在变成了无知无能。这个大乘教里面说得很清楚，我们是被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这三种烦恼将自信的盖覆住了，让自信起用啊变迟了变成了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变成了受想行识，这错了，本来没有受想行识，只有见闻觉知。受想行识里头有我，见闻觉知里头没有我。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大智大德，与诸有缘，有缘是能信能解能行能证，这就是与佛有缘只要是有缘，佛肯定帮助他，所以无不运在而入涅槃涅槃是大圆满帮助你证得究竟的佛果，华严经上说的妙觉如来佛可以帮助你故能令念佛众生皆生净土，这是帮助有缘众生在一生当中证得佛果最殊胜的方法，最快速的方法，最稳当的方法，最容易的方法，无过于往生净土往生净土可以说一切都圆满了又世界非有边非无边，一句四句，四句是妄想，想东想西，想前想后，无论你想什么，你全都错了为什么呢？真性是清净寂灭梵语称之为涅槃，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清净寂灭我们这个经经体上清净平等觉，这就是涅槃的意思那么现在我们想想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染污，是不平，是迷惑颠倒，所以跟清净平等觉完全相违背180度的颠倒这就是六道凡夫 啊，我们今天接受佛陀教育，目的在哪里呢？是从颠倒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佛陀教育就圆满了。啊，恢复到纯净纯善。所以佛令众生呢，立此四句，这个四句要放下了。啊，四句就是是非这两句是对立的，是是非非，非是非非，所有一切错误的念头、分别执着，总不离这四句。四句言便是无量句，全都是废话。啊，我们有没有办法离开啊？没有法子，是想离，离不了。所以净宗有个妙法，叫你念阿弥陀佛，别念是非人苦。啊，所有一切念头啊，都归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梵语。翻成中国意思是无量觉，啊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，所以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觉，天天念无量觉，回归无量觉，这就对了。这个法子确实是非常之微妙啊，所以立。妄想分别之处，也就是立四句，这就叫度。其实非度非不度啊，度也是个假名而已。你要执着真有个度，就又错了，又掉到执着里头去了。啊，非净非不净，这度净众生。啊，净跟不净都不要去想它，度跟不度也别去想它。啊，事实上真正去做，心里痕迹都不着，这个高明啊，这叫妙用啊！啊，《还原观》上告诉我们，随缘。妙用，那是佛菩萨。啊，我们凡夫不行啊。我们凡夫是随缘随着变。所以无量劫来在六道里面搞生死轮回。啊，这就是随缘随变。佛菩萨高明，随缘他不变，才能帮助别人，自己才不受影响。我们看下面这一段，四者不了无等无能。最上甚至啊，这个前面我们学过了，这是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啊，这个也是四种智的根啊，都是从这个智里面延伸出来的啊，前面讲的 不思议之，不可称之，大乘广之，都从这里延伸出去的。以佛不得一切种子，这一句无等无能最上甚处，甚至也叫一切种子，如来所证得的，阿罗汉证得的是一切智，菩萨证得的是种子，如来证得的就是阿罗汉跟菩萨合起来圆满证得了，叫一切种子。本经里面称它无等无能，无等是小乘，小乘跟它不相等，无能是菩萨，菩萨跟他也不同类，他是最上殊胜智慧，究竟圆满的智慧，这就是一切种子如来所证得的。通常一般宗教赞神，赞美上帝，说他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全知全能。在佛法的就叫一切种子，在无量寿经里面呢，就叫无等无能最上甚智。这是一桩事情，他不了。不明了，不了解，又怀疑，疑是故，怀疑佛有这个智慧，与念佛往生法门呢，不能真信。但是他念，他也求往生，只不过认为佛不可能有这种智慧，就这么一个疑念。很深，他放不下，所以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到边地一尘，也叫胎生。袁小思义，袁小思是韩国人，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，回国之后是韩国净土宗的开山祖师，他的意思是如是佛知，只应两性不可比量，这个心态是正确的。对于佛菩萨所说的，我们就应该良心，不应该怀疑，不应该去比较。佛所说的，你能诚信，对你决定有利益。你如果怀疑，如果去比较，对你一定造成障碍。学习圣贤教诲，学习佛菩萨的经教，跟世间学说决定不相同。为什么呢？世间人智慧没开呀，他所学的是知识，知识可以怀疑。在今天科学，科学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知识能解决局部的问题， 而且有后遗症啊，在今天社会上大家都能看到，智慧解决问题，它能解决到圆满，没有后遗症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这一套理论，在中国试验了几千年，没出问题啊！啊，现在中国问题出来了，是不要它了。啊，用西洋东西来做实验，出问题了。啊，就像日本稻盛和夫所说的，啊，西方人这个金融管理这个概念好，为什么有金融风暴？啊，我们中国老祖宗那一套方法叫你去经营经济，几千年没听说发生过一次金融风暴，一次都没发生过。啊，所以稻盛他也是经营企业，啊，50年，没有一年呢是亏空的。年年都赚钱啊！日本人称他为经营之圣啊，他自己说的，他这一套方法理念是从中国2000年3000年老祖宗那里学来的。很有道理啊！啊，现在很多人向他学习啊，啊，他真有成绩，拿出来给你看吗？你说我这命不行，几千年前的封建时代的，啊，落伍的，可是他今天运用在自己企业上，他成功了。啊，证明中国老祖宗他是智慧，他不是知识啊。智慧永恒不变啊。啊，无论用在哪个方面。啊，用在自己修身，你健康长寿。聪明智慧，你学到这些东西，用在家庭，一家和睦啊，幸福圆满了啊。它用在企业它的企业成就辉煌，用在治国长治久安，天下太平。古圣先贤的东西，理念跟方法经得起考验了。啊，在中国历史5000年，啊，5000年当中，也有好像有出乱子，改朝换代啊。那不是理念出问题，不是方法出问题，是那末代皇帝不遵守老祖宗的教法，那他疏忽了，他把它改变了，这就出问题了。啊，如果永远不改变，永远遵守，啊，以前我的老师告诉我， 方东美先生，他是周朝的子孙，如果都能够遵守周礼啊，周礼是周朝治国的大典啊，像现在宪法一样，如果世世代代都遵守，这是现在中国还是周朝啊，你不要他了，你才改朝换代了啊。下面皇帝取得政权之后还是遵守老祖宗的方法，他要不遵守，亡国很快。啊，到清朝末年，清朝亡国，民国取而代之，没遵守，啊，出乱子了。如果遵守老祖宗的教诲，怎么会出乱子啊？啊，遵守老祖宗的教诲，又是一个啊，中国的太平盛世出现了，那个影响就很大，会影响全世界。啊，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会来跟你学习。啊，就像古代啊，周文王被人家尊称为天子啊，中国国家领导人也会被今天全世界尊之为天子啊。啊，从稻盛和夫这50年的实验，我们看到了智慧与知识不一样啊。那现在讲了如何量性，我们怎么样去量性它？应如起心论所言，一切境界本来一心，立于想念的。这从根本上说起。啊，学佛的同学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我们必须要晓得一切境界，这是讲整个宇宙物质境界、精神的境界、自然的境界，都是利于想念。这个里头没有想，没有念。想是想想，念是妄念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下面解释，以众生妄见境界，故心有分际，分际是分别，以妄起想念呢，不称发心。啊，发现什么？事实真相。 因为你妄起想念，跟事实真相啊相违背了，故不能绝了。绝是决断，了是明了。啊，这是凡夫把事实真相看错了，想错了，于是说错了，做错了。啊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你看看，诸佛如来利于见相。佛菩萨跟我们的思维不一样，跟我们的心态完全不相同。啊，他不会把这些见相思维放在心上，他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。啊，所以他的心真实啊，他的心广大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，就是此地讲的无所不变，这是真心的。心量小是妄心啊，这个要记住。真心决定是包虚空包法界的。啊，是你自己的真心，是你自己的本来的心量。啊，现在看这个人喜欢，看那个人讨厌。把你那么大的心量变成这么一点点的，一两个人都不能包容。甚至于小心量小到什么程度，你自己包容自己都包不了啊！坐在那里一个人在生闷气啊，自己跟自己斗争，有这种人呢、啊、你说可怜不可怜呢、啊、啊，佛在经上常用比喻，我们心量像大海一样啊！现在人心量像什么呢？大海里的几个水泡，他认为水泡是自己，就没有办法突破那个水泡。六道众生确实在此地，如果水泡破了，才晓得整个大海是自己。啊，所以佛清楚啊，佛教我们把心量脱开，这也是个非常好的方法。心量尽量放大放大，把六道轮回给脱挤破了，你就出六道轮回了。再放大，把十法界也不挤破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这是完全用心量脱开都能成就，所以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啊，门门都能成无上道啊！啊，心量突破之后啊，海阔天空啊！啊，你不会拘束在这个小地球这里啊。你的活动空间就太大太大了啊！不但空间突破，时间也突破了啊！时间突破，你可以回到过去，你可以进入未来啊！所以这个智慧开了，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。 啊，这个能力恢复了，啊，六根的能力恢复啊。即是诸法之性啊，一切法的自性啊。那么大乘佛法的修学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啊，你明心见性了，佛陀这个学位你就拿到了。字体显照一切万法，设法界界的众生错了，错用了心，什么地方错了你全知道啊。这个照是字体，是自信的，是自信里头本具的见闻觉知啊，见闻觉知不是物质现象啊，它是什么现象呢？它是自然现象，迷的时候我们今天称之为心理现象啊，不是物理，是心理。觉悟了，叫它自然现象。啊，它升等了。见闻觉知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有物质现象就有精神现象，精神跟物质永远分不开，再小的物质啊，一个原子一个电子啊，现在科学家所说的量子更小了啊，通通具足受想行识啊，在六道里头啊，我们迷了看他就受想行识，觉悟佛菩萨看他是见闻觉知这些现象呢，随着我们心在变，我们觉他觉了，我们迷他迷了。这个道理你要是真正体会到了，真正明白了，你就知道今天地球上的灾难有救啊。为什么呢？境随心转，我们念头转过来，问题就解决了啊。灾难从哪里来的？灾难是物质现象啊，从哪里来的？从念头来的。我们有不正的念头，错误的念头，贪嗔痴慢疑，这五个字你细心观察，现在这个世界哪一个人没有？没有的人是正常的人，有的人是不正常啊。为什么？自性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啊，自性里头没有杀盗淫妄啊，自性里头没有灾难啊。贪嗔痴慢疑 是一切病的因，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的源，杀盗淫妄因缘合起来叫造业了，杀盗淫妄是恶业。啊，解决这个恶业感的是果报。啊，对自己身体来讲，这身体就有病。啊，通通有对应的。啊，晨会对应的是肝病。贪婪对应的是肾病。啊，你哪一个烦恼重，你的五脏六腑啊，哪一块地方会容易生病。应对在外面，山河大地。你看我们的念头，山河大地有感染。啊，贪心感染的是水灾。啊，嗔恚感染的是火山爆发。地球温度上升。愚痴感染的是风灾。啊，飓风、龙卷风、啊，台风这一类的。风灾啊，傲慢感应的是地震，愚痴感应的是大地松散，地很容易沉下去陷下去，高山很容易倒下来，是山崩地陷，是怀疑啊。那么这个地区的人普遍都有贪嗔痴慢疑，啊，情绪不稳定，啊，怨恨恼怒烦常常发作，啊，干的是杀盗淫妄，这个地方就会遭难。所以灾难不是自然灾害啊。是自作自受啊。能不能改呢？能，只要大家觉悟啊，我们把贪嗔痴慢疑放下，我们认真来学仁义礼智信啊，学佛的五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啊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你学这个啊，学无戒十善，灾难就没有了，就化解了。哪一个地方人觉悟，真正回头是岸，不再造恶业了。大灾难来了，大地都沉到海底了，他这个地方不会沉，变成小岛。哎，岛上神仙住啊，这些人就变成神仙了，不是假的。所以自体显照一切王法，有大智用啊，无量方便啊，随诸众生所应的戒，戒能开示种种法义，是故名为一切种智。啊，佛能够恒顺众生，你们真想回头， 不想再做错事了，佛菩萨就会来教你。可是今天回得了头回不了头呢？很难，太难了啊！为什么？大家不相信的啊！你这些话没错，是古人说的，古人没有科学知识啊，古人想的这种东西啊，错的，他这样想法，那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！等到大灾难来的时候，他死都不休。他的成见放不下，他相信科学，不相信圣教啊！一直到地球灭亡，他还是不相信。啊，那么这样的人就继续去搞轮回了。多生多劫之后，轮回的苦吃尽了啊，再想回头，不想再受苦了，这个念头要生起来，他就得救了，跟佛菩萨就有感应啊，佛菩萨就会来帮助他，就会来教他啊，这是如来果地上一切种子，也就是本经所说的无等无伦最上甚至啊。无所见故，无所不见。如是对治这第四种业果。啊，所以疑惑带来的灾难超过前面杀盗阎王啊，超过贪嗔痴慢，那么今天我们就碰到这桩事情，摆在眼前的时候就是怀疑。啊，怀疑是科学告诉我们的。啊，在今天只有科学家现身说法。地球人才有救啊！啊，科学家现在有回头的了，人数还不多，还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啊，确实已经有少数回头了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缘小事终要发愿啊，无量寿经中有缘小事住的，若人不觉如是事矣，虽生彼国而在边地，如其有人虽为明解，如前所说四智境界， 而能自清，心眼未开，两腿如来，一向佛性如是等人，随其行品，生往生彼国，不在边地。这段话告诉我们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，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关键。啊，完全明白、了解了真心，这个我们做不到啊。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那是什么人呢？化身大师啊，他们可以做到啊。啊，像中国佛教，古代各宗的这些祖师大德，他们真的开悟了，他们对这个事情了解。他真相信，一般人没有到这个地位，特别是像我们先前凡夫之人，我们求往生，对于佛的经教决定没有疑惑，无论是懂还是不懂都没有疑惑。啊，我们凭什么相信？凭大乘教上所说的道理。啊，一切法是心心识变，在华严经上说的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只有心现，没有识变，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。啊，由心变又有识变的，是十法界一真庄严。我们对于这种看法，我们完全接受。啊，这是大乘经上告诉我们诸法实相，啊，一切法的真相啊。那现在佛与化身菩萨啊，经上讲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师，他们接近，他们对这四种智很清楚了解，他不疑惑。化身菩萨以下的不行啊，以下的是十法界，十法界里面的佛都不行，没见心啊，没有见心的人对佛菩萨只有两心，啊，真正相信他，他已经开悟，他已经见性了，那还会有错吗？啊，我们凭这个事建立信心呢，对他一点没有怀疑，认真呢向他学习，而且佛法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 啊，你想见性，只要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这三样东西放下，你就见性了。佛不骗人了，并不是说明心见性是他的专利，别人做不到，佛没这个说法。佛说人人都可以做到，讲得真清楚啊，真明白。放下执着，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你就证阿罗汉果，你就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再放下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见性了，超越十法界。十法界没有了，你就入一真法界，就是十宝庄严土，你自自然然就到那个境界去了，好像你睡觉醒过来了，又回到现实的境界。啊，现实的境界是十宝图，我们今天在六道，十法界是梦，六道是梦中之梦。啊，只要我们对佛菩萨有沉浸的心，我们跟佛菩萨就有缘了。啊，佛度有缘人呐、啊，只要我们有沉浸呢，我们就有缘。啊，我们对经典上再深奥的东西不怀疑。我相信啊，什么时候破疑呢？到极乐世界之后肯定破疑，就真性了啊。这个世界我们见不了性啊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分别执着起心动念真放不下啊，放不下没有关系。净宗有一个方法，帮助我们往生，烦恼习气不放下心，带着溃去，那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可以做得到啊。一切处一切事，一定要提醒心里头念佛啊，口里头不念没关系，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，念念不舍，这样的人肯定往生啊。所以这就是底下讲如有其人啊，指我们这一类人，虽然没有明了，没有了解啊，前面所讲的四种智慧，但是能够自谦谦虚，能够恭敬啊，我们自己心眼未开，我们没见到，智慧没开啊，两腿如来啊，佛与法身菩萨他们放下了，他们明心见性的啊，他们所说决定不是妄语啊，我不懂也得要相信啊，这样一向 佛性啊，把自己的疑惑暂时放下，我相信啊。那么这样的人发心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随其行品，修行品类也有差别。往生彼国不在遍地，到极乐世界，有人生同居土，有人生方便土，有人生十宝土，不在遍地。那么生边地者呢，别是一类，非九品士啊，三杯九品里头没有他。是故不应妄生疑惑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对经典所说的这种甚深的境界一定要信，不要怀疑。啊，怀疑对你往生之后你要生在遍地一尘，要耽误五百年的时间啊，你才能入品。下面念老他的话，说此论至今之要啊，经是精彩啊，要是重要啊，元晓思宗要里头这几句话非常的精辟，非常重要，如能信如来主持啊，这经上讲的如来无种子啊，你能信不怀疑，虽然对无种子不知道，啊，你也算得上是上根立智。若未能信得及，啊，实在信不及，啊，但虚心自谦，啊，人能够谦虚，能够恭敬。啊，两性住持，这五种智慧，两性不是真性，我只是对佛菩萨非常敬仰，佛菩萨所说的我不敢怀疑，我还不明了，这样的相信叫两性。啊，就如同在学校里，学生对老师良心，那这样呢也能往生不多一尘。啊，为什么不多一尘？他没有怀疑，他不知道，他不怀疑。啊，多遍地一尘的，他不知道，他怀疑。啊，不知道，不怀疑。这两个人不一样，敬业行人当三福其言呐、啊，真正修净土的同学，这一段话至少要念三遍呐、啊，意思就是你得要记住，深深体会，虚心 两心的重要。啊，为什么？能虚心，能良心，你决定生净土。啊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。在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你的智慧、道力、神通、相好等于阿惟越之菩萨，这个功德利益太大了。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，遇到大乘，遇到净土，又遇到啊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遇到黄念祖居士的汇集经注啊，经是以经来注经，来解释经。那注是祖师大德对这部经的注解。念老这个节是用汇集的方式啊。这一本书里头引用了190多种书。啊，所以我们读这一本，学这一本，等于说是大乘法门都学到了，都在这部经典上。若有众生于此住之，疑惑不信，忧心罪福，修习善本，愿生极苦，是为生边地者之心境。啊，这些人是好人，是善人，不是坏人。啊，只是对于经教有一些怀疑，啊，不相信，啊，他还相信罪福，啊，罪福是什么？就是因果报应，啊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他相信这个。啊，所以他也肯持戒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临终他有没有去呢？真去了，在边地一尘，不在九品之内。啊，身边地的人是这么一类的啊，罪福者忤逆十恶等，这是罪。啊，无戒十善呢，这是福。所以事出世间法，净业三福第一句就说清楚了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。如果人要不孝， 啊，不孝父母，背死叛道，这个最重啊！啊，这个罪将来到哪里去呢？无间地狱，也叫做阿鼻地狱。啊，那我们看看今天这个社会上人，有几个人孝顺父母？有几个人尊师重道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有几个人不堕无间地狱？我们心里头就清楚了，就明白了。真正明了之后，你自然会智慧就开一点。啊，你就晓得在今天社会度自己是真的，度自己是最重要啊，说是度别人的那是随缘啊，连佛都不度无缘之人吗？我们慈悲心再大也没用处啊。啊，你想帮助他，他不听你的呀。啊，在这个状况之下，学佛人只有随缘，随缘里面要能学到妙用，搞了，啊，那你就是菩萨了。啊，妙用是什么？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，真妙用啊！啊，随缘而不受外缘感染，能保住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能保住自己的五德。五德是什么？在佛法就是五戒，在中国传统里面就是五常：仁义礼智信。啊，不违背这五个字。妙用啊！这个事情还是难，真的千万人当中难得找到一个啊，不被外境所转啊。我们再继续看下去，不能静心佛智，哎，上心罪福因果，而常修礼佛念佛求生净土，行啊，他真干了，他修得不错啊，应念佛舍为诸善之本。故人修习善本，善本就是念佛，念佛之善，认识人不多啊，念佛的人所修的善是究竟圆满的大善，世出世间任何善法 都不能跟这个相比。你想想看，念这句话能成佛，成什么佛？跟阿弥陀佛同样的佛。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没有能跟他相比。念佛人完全跟阿弥陀佛相应，没有别的，就心里头就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。心既然是了，身也是，身心都是，那我们言行跟阿弥陀佛还有两样吗？圆满了，全是阿弥陀佛的境界，这叫真正念佛人呢。念佛人没有深入这一步大境界，虽然念佛，对于念佛的道理、念佛的心态、念佛的方法，还有很多不知道啊。所以念佛会退心，念佛会怀疑。给自己造成不少的困惑，释迦牟尼佛知道所以他老人家当年在世，多次宣讲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详详细细、原原本本，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有缘的大众。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你就会念了。真会念的，那就像密宗一样，即身成佛。比密宗还快，比密宗还稳当还可靠。我再说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你就懂了。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念的书，无量寿经里面的理全明白了，无量寿经里面教给我们做事，你通达无障碍了，你能把无量寿经的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，把无量寿经里面所有的事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，你现前就是阿弥陀佛，你所居住的地方就是极乐净土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中峰禅师所说的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净土，净土即此方，不是假话。他所说的是千真万确，是事实真相啊。所以念佛了，诸善之本啊。佛在此地劝大家了，修习善本，就是老实念佛啊。如是之人呢，他信佛不信智，信事而迷理，这是讲身边第一乘的人。啊，相信这个事理不清楚，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的福报大啊，对于佛的智慧他有怀疑，孤独一阵啊，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。还有一种疑惑，对佛智不疑惑，对自己疑惑。那我们看这段经文，佛有众生集结善根，希求佛智、普遍智、无等智，为得广大不思议智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。他的怀疑在这里，故于往生亲近佛国，意志忧郁，无所专注，然有续念不绝，借其善愿为本，续得往生。他也生到边地一阵啊，那么他为什么生边第一乘？这说出来了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以上为另一类生边第的行人，行是修行啊，修行人。信他，他是阿弥陀佛，是释迦牟尼佛，不信自己。啊，跟上一类比一比呢，同是信为具足，信心上有问题啊。该信有六信。欧耶大师在要解上讲的，信事、信理、信自、信他、信因、信果。具足六信，方名具信也。啊，这六种信你统统都具足啊。你的信心是圆满的，你的信心是具足的。啊，本类上面讲的这一类行人，只求佛智，下文呢普遍智、无等智，为得广大不思议智，他知道求知， 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下文普遍智等三智，相当于前面所讲的四智，勉强言之，未得广大不思议智，相当于前面所讲的不可称智与不思议智。啊，普遍智呢，相当于大乘广智，啊，平等、普遍运在一切有情，先知无上菩提。啊，无等智，因为无等无能最上甚至之简称。啊，前知诸智见无为一本。今之普遍之等呢，见于唐矣。啊，以者开合不同，这翻译的人啊，文笔有异，于是至明乃有出入啊，而年以所指，指住之舍无有异啊，只是名词不一样，开合不一样，意思都相同啊，能知信求啊，故曰希求佛智的能心他佛啊，但是但于自佛不能生心。于是心是佛这一个宗旨，尚有疑情呢，实为大事了。这问题我们有没有？啊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跟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相不相信？啊，这个不相信，在我们学佛的菩提道上，肯定造成许许多多的障碍。这是佛菩萨不愿意见到的啊，都是自己愚痴啊，自己找自己的麻烦啊。自己不认识自己，迷字太深。下面一段给我们解释的问题，无量寿起信论，彭济清居士造的。对于这段事情，他有详细的解释啊，那这对我们学佛人来说呢，他这一段的解释就非常重要。啊，论词甚详啊，论语须了佛智，乃至甚至方明真心。我们不了佛智，佛的这五种智慧都不了解，这不是真心啊。啊，下面他说 以一切智不离自性。无我，无我所，我是假的，不可得了。啊，为什么说无我无我所？我们也很幸运，啊，很早我们就读到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要常常把这桩事情放在心上。为什么呢？没有过，没有我所，一切万法都没有。啊，一切万法怎么来？一念呢？一秒钟有多少个一念？1600兆啊！啊，什么是真的了？那一念是真的。这一念出现了。变法界虚空界的一真庄严都是一念念的，这一念是自己的一念，不是别人的啊！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的念头，只有一念，一念马上就过去了，就没有了啊！第二个一念不是前头的一念啊，念念相续，念念都是独立的啊，是相似的相续，不是真相续。真相续后念就是前头的一念，那叫相续，后头这一念不是前面这一念啊。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师宴可以能了解这个事实真相。如果后一念跟前一念是一样的，你在实验室里看这个水接近啊，应该两个相同的，一点都不差，完全相同的。为什么他实验十几年没有看到两个相同的？啊，这是说明呢，念念都不相应，都不相同，啊，这大同小异。啊，绝对不没有完全相同的，所以念是假的，念不是真的。念要是真的，念念就相同了；念是假的，啊，相呢，相由念生，所以念头生的，那么你就晓得，能生的念不相同，所生的相怎么会相同？啊，像是物质现象啊，物质现象也是念念不一样啊，统统没有啊，啊，无我无我所。事实真相了解之后，凡身亦如，共同四智。啊，前面说的五种智，佛有。这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般若智慧，佛有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，一点都不稀奇这一桩事情。我们用什么心来看待？平

啊，清净平等就显现了，大慈大悲显现了。若于自心住知，又知一切。啊，我们对事实真相还有一点疑惑，那怎么样呢？不明心外见佛，心外能不能见到佛？见不到，因为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我们六根所接触一切境界，全是自心变现的，心心是别啊，自己的真心，自己的阿赖耶变现啊。要记住佛这一句话，就是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心现一切相，一切相就是心。啊，古人的比喻说得好，一金作气，气气见金，就说的这个意思。你把这个参透了，看禅宗的语录，就能看出味道出来。那么带着疑情就看不到了，真相看不到了。带着疑情吧，凡夫之见啊，你以为心外有佛，虽修诸善呢，尘缘往生，不得见佛，以不切佛之故。但是生到边地一尘，所以。如来不思议境界境，愿善事一切佛，皆无所有，唯以自心，菩萨若能了知诸佛，即一切法，皆为心量，得随顺人，或入初地，学身速生妙喜世界，或生极乐净佛土中。如来不思议境界经上这段话好啊，这都是世尊依真谛而说，说真话了，不是说假的啊！佛以二谛说法啊，真谛以外还有个宿谛，宿谛是随顺我们凡夫之境而说，我们很容易懂。随顺真谛就是他的境界里所看到的，很多事情我们不懂，所以也不敢相信啊。三世过去现在未来，一切是设防，三世设防，一切祝福皆无所有，从哪来的呢？唯一自心，自己心现的，不但诸佛了，所有一切法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所有一切法都是心心是别的。离开自心，一切法 都没有了。这是事实真相。法身大师诸佛如来亲自看到的。啊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。一念就是圆满的法界。我们讲变法界虚空界一念。一念就是变法界虚空界。啊，念念都是变法界虚空界。所以变法界虚空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随着念头变。啊，今天世界上这么大的灾难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我念头里的把灾难一笔勾销，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们要问灾难会不会现前？会。为什么？每一个人都在念灾难，他心就现灾难。啊，如果每一个人都念阿弥陀佛，灾难就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你看，我们带来从四面八方带来的信息，做灾难的报告，怎么化解？全是念佛。啊，这信息可靠不靠？可靠。为什么呢？最后归到念佛了，那就是绝对可靠，那就不是假的。啊，归到其他法门的时候，那就不可靠。那就不是真的。啊，多用这一个方法解决。那灾难不灾难，我们要不要知道？不需要了。不用去理会了。别去心里边去想这个事情，别注意这个事情了。只注意阿弥陀佛。啊，念念不离阿弥陀佛，整个问题就解决了。这是智慧啊，何必要问有什么灾难？灾难多少大？要死多少人？啊，哪些地方有灾难？这里干什么？不就是这毫无意义吗？啊，灾难什么时候发生都不需要，没事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什么问题全解决了。这个道理，懂得的人越多越好。啊，心能转境界，因为一切法皆无所有，唯一自性。我们心只要一转变，境界就变了。啊，这是真理啊，有凭有据啊，在大乘佛经上啊。啊，是菩萨。若能了知诸佛及一切法皆为心量，确实一切法离不开心量。心量大，法界就大；心量小，法界就小。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讲的。啊，所以菩萨得随顺忍。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普贤菩萨说的。 贤首大师还原观场四德告诉我们，随缘妙用，随缘就是随顺人，妙用就是人啊，人什么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。随缘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妙用啊！啊，或如锄地，别叫锄地，原叫锄柱。啊，学生书生妙习世界，或者呢，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啊，极乐净佛土中，这都是佛法里面讲的极乐国。是则了之心量，不屑尘土。尘土是什么？距离也。告诉你，没有距离。那十方刹土在哪里？就是一念嘛。这一念是当下一念。不止前一年，也不止后一年，就是当下这一年。当下有这一年，就有虚空法界的这个幻想升起。这一年要是熄掉了，虚空幻想就不见了。啊，禅宗所谓粉碎虚空。他能把虚空粉碎，把法界灭尽，那什么一念不生就没有了，只要那一念断掉了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们今天看到的存在就是念头，相似相续的念头，它接着。啊，像我们看电影。啊，电影我们知道，从前电影是底片、幻灯片，一个一个的。如果你是一下把幻灯片断掉，就没有了。啊，荧幕上什么都没有了，一片光明。啊，除了光明之外，什么都没有了。真的，这一念要断了，什么境界出现了？就是一片光明。叫长极光出现了啊，长极光里头什么都没有啊，佛法里也叫它做大光明藏啊，这个出现，这是自信，自信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现在时间到了，啊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